不只会对个体造成创伤，更是整个社会的危害。远离毒品侵害，别让幻想变成现实。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三月踏进北海边，群岛春烟柳如烟，我听你唱惊喜，做梦一下出现片，红杏枝头春意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饺子上的绿衣签，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微光过半耳边。 87.6，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大家好，我是新鲜胡同小学3年级二班叶卓成。我喜欢科普还有历史类的书籍，我读过《十万个为什么》《明朝那些事儿》《三国演义》等书。在校外，我还和爸爸一起参加了正大综艺《动物来了》的节目录制，我取得了家庭组一等奖的好成绩。每天早上起来，一进到校园就能听到朗朗的读书声。我们三级同学读了《千家诗》，现在正在读《声律启蒙》。千家诗里我最喜欢的就是朱熹的《观书有感》了，下面我给大家朗诵一遍。《观书有感》朱熹：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我们来关注一下本时段的旅游天气预报。马上为大家连线的是北京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李环安老师。李老师中午好。 中午好。 李老师，在黄金旅游年开始之前，我们来听一听您介绍天气的情况。 我首先来介绍一下日本关东地区现在正在下的这场雨，它是从昨天开始的，从本州到关岛这个以西这些地区。 嗯， 昨天24小时，在过去24小时吧，已经在这个地区下了暴雨到大暴雨，最大的降水量曾经达到了180毫米。现在呢，降雨还在进行当中。 嗯， 虽然稍稍有所减弱，但是今天像东京继续是报的中雨，其他地方呢还是像京都地区还是报的是暴雨。 嗯， 这场降雨呢是明天就要结束了，所以它天气明天开始转晴，在未来2到3天之内基本上都是以晴天为主。 嗯， 基本上会回升到。 提醒一下出行到日本去旅游的朋友，调整一下自己的行程可能会比较的顺利一些。 对，因为呢它那正好受到一个低涡气旋的一个影响，所以这个气旋呢正在向东北方向移动。 嗯， 所以未来的天气会转好了。 好的。 那么欧洲天气呢还算是平静，因为现在报这个中欧到西欧这一带基本上是零星的降水，然后呢是晴和阴这个相间的这样一个天气。气温呢基本上都可以达到15到20度之间，这个温度还算是比较舒适的一个温度，稍稍偏凉一些。 嗯， 那对于南亚这一段来说呢，主要还是降雨比较多一些，主要是小到中雨，但是它也是一个间歇性的，也并不是连续性降水。 嗯， 所以往那边去呢，主要是潮湿阴雨天气比较多一些。 嗯， 基本情况就是这样。 谢谢李老师给我们带来的天气方面的介绍，也提醒大家在出行之前关注临近的天气的变化。谢谢李老师，我们下次再会。 下次再会。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步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岛、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如果让你选择一样必不可少的物品一起去旅行，你会选什么？ 微单、 地图啊、 钱呗、 SUV、女朋友、 iPhone。 环球旅行家，旅行规划师，让你的旅行更有计划。 北京时间来到午后的1:06，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环球旅行家，我是主持人张帆。今天是周三，又来到我们的旅行规划师的时间了。这个旅行规划师呢，都是非常厉害的角色啊，他们通常能够用自己出行的方式给大家做参考，用自己这个不论是成还是败的经验，让大家呢出行更加的顺利。那今天的旅行规划师呢，我们请到的这位呢，有一些特别。为什么说特别呢？因为我好长时间没有见过这个人了，跟他认识的时间非常非常长，但是呢好像一直都是通过网络啊这个交流的更多一些。现在大家都有这样的感慨，说这个见面的机会非常少，哪怕是在一个北京城里，这个两年三年你有可能见不着，但是经常跟他在微博微信上互动，这好像成了一个常态了。我今天为大家请到的这位嘉宾是谁呢？是这样啊，我想先用一个片段来听一听他的声音，不让他真人发声，我们来听听他过去的一些可能大家看到过或听到过的作品。首先呢，我们来听上这么一小段。这一段呢，好像我的印象啊，他是在一个晚会上，我们听听这是什么样的一个表演。 啊，那个是我老伴儿，走了5年了。 大家不要误会，他不是个男的啊，这是前面的这个跟他搭戏的人。 梦见他呀，哎呀，看来我是想他了呀。哟，家里来人了，哎，请进呐， 老头子。 哎，他现在就出来了。 老伴儿啊。 老头子，想我了吧？ 啊， 生日快乐。 哎呦，老伴儿啊，哎嘿，这梦也太真了。 这梦也太真了，我都见到他真人了。再听一段。 所有的观众朋友们，您在新那一年里，那是春风得意，大吉大利，阳光神气，如花似玉，欢迎。这是谁呀、啊？还叫停了这是？啊？ 我们怕您憋着。 我都怕你憋着。 哎 啊， 马年，对吧？ 啊， 这都什么时代了呀？打从有马的时候就这么拜年。 让你们俩说说。我还欠缺什么呀？ 您呐 啊， 欠奏 什么？ 欠节奏。 吓我一跳，我以为要动手。 这么说话有时候真的很欠奏啊。刚才我们听到这两个片段，让我们欢迎一下真人出现在话筒前。我们欢迎一下演员任明松。明松你好。 你好，张帆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任明松。 第一次在我们这个直播间里听到你自己的声音是吧？因为过去听可能在广播里面听你的作品宣传的时候可能会有。 对对对对对。 但是这几段好像在广播里出现的几率不会很大，因为它是在晚会上。 是的是的。 明松是我非常熟悉的一位演员啊，中戏毕业。 对，中戏。 做了很多很多年的演员。 对，毕业之后一直在干这个老本行 啊！我今天就像是第一次采访他似的，第一次认识，因为好长时间不见了。刚才我们听到这两段，给大家介绍一下吧。他分别来自哪两个晚会？我的印象好像第一个应该是2017年的安徽春晚， 安徽春晚 和邵峰老师， 邵峰老师 对吧？ 对、我们一起演的一个小品 啊。 然后第二段呢，应该是在2014年的北京台春晚跟白凯南一起合作的， 对对， 花样节奏。 第一个应该叫幸福代理。 对对， 第二叫花样节奏。 对对 啊，这个大家在春晚上看到明松的时候，可能一下就认出来，哦，原来是他呀， 关键你现在坐在那只是发声，所以大家可能还比较陌生。 对。 跟明松认识的时候应该是明松当年由我们文艺广播一位主持人参演你们的话剧的时候共同合作过。 对，有多少爱可以胡来。 哎，那个时候还是我的老搭档雅娟。 对，雅娟。 和明松一起完成的作品。 对。 后来呢这么多年一直是在你活跃在舞台上，活跃在荧屏上。作品有很多了吧。 有一些。 啊，这个最近呢老不见你出来。据说自己的这个生活方式，哎，也有些小小的变化哈。 是的，是的，我觉得刚毕业那段时间，要就是忙于生计嘛，对，所以 接了。哎呀，照你这么说，我也是刚毕业不久啊。 哎，不要这样。然后那段时间特别忙 啊。 现在慢慢我结了婚有了小孩之后，生活的重心就会改变一些。 哦， 对， 哦，一下子给我们揭秘了一下他个人的生活哈。结婚有了小孩，而且今天这个小孩也到了现场。 对。 能不能让我们认识一下认识一下身边的这位啊，明松带来的这是小宝贝是谁啊，跟我们打个招呼好不好。哎，小宝贝有点害羞。哇，听到了。 我是小九。 好。 明松跟我们翻译一下，刚才离太远了。 他说听众朋友好，我是小九。 小九。 对。 哎，这个名字怎么来的。 这个名字有点来的有点麻烦。 哦，因为我自己有一个亲戚家的孩子叫小九，怎么来呢？非常直接，因为他生下了九斤。 哦，我们不是。我们是知道我那天知道怀他的时候，他爸爸刚好转了一个视频，是贝多芬第九交响曲，而且那个是我老公最喜欢的一个古典音乐。本来起名字的时候想叫张贝九的。 哦， 对，后来就阴差阳错，反正叫小九。 明松特别大方，他一下把所有的隐私都说出来了。 对，我没有秘密。OK。 明松刚才跟我们一说呢，这个最近生活方式的这种变化，这两年当中，可能大家看到你的机会虽然少，但是呢，你其实还是在做自己的作品，但是呢，你也有很大的一部分时间是要跟家人相处。 对对对。 旅行可能也是你在这两年当中的部分的主题吧。 是 吧， 挺多的哈。之前也没有时间嘛，之前都是因为拍戏到什么地方去，然后在当地周边游览一下这样的玩一玩。 在我们看起来拍戏去的地方都挺不错的，就是 有些也挺苦的，但是也有一番乐趣吧。 当年比如说拍那个大宅门的时候是在哪些地方都拍过。 我的戏大部分是在无锡的水浒城。 真还是在影视基地。 对对对，在影视基地。 影视基地就特别的那样了。 是的，你懂的。 后来呢又拍戏去过哪些地方，有没有印象深刻的地方。 拍戏哎，我前两年去泰国拍了一次 啊， 过年期间拍了一个半月。 哦，那还好没赶上泼水节就好。 没有没有没有，当时也带着我儿子跟我妈妈一起在那边住了一个半月。 我天哪，他们全都是陪着去的。 对，在清迈。我觉得那个地方我挺喜欢的，就相对曼谷来说，我更喜欢 清 迈。清 迈， 对，它很舒服。 这个拍的是什么作品？能透露吗？ 一个网剧叫《丛林笔记》。 哦， 对，已经播过了，应该是。 听着特别像是那个《勇敢者游戏》之类的。 有点惊悚。我还是个挺厉害的人物。 明松其实这个角色应该是尝试挑战过很多很多，我觉得你是多面的。我们经常会看到那个哎，柔弱的也有你，那个泼辣的也有你，然后各个年龄段的我们都能看到你有不同的那种尝试，特别的厉害。 对，我觉得作为演员其实最幸福的一件事情就是可以尝试演各种不同的角色，尤其是在舞台上。因为在影视剧里面你其实这个还是很难的。 对， 有一些难的啊。 是的， 但在舞台上还是容易的。我最小的年龄演过10岁的男孩。然后最大的应该演到过85岁的这样的。就这个跨度。男的都演了。 经常说这个时间的跨度难以去超越跨越。人呢有两个这样的维度吧，一个是时间，一个就是空间。空间呢我们可能在行走在我们的旅途上可能就会遭遇更多的这样的风景，遭遇更多的人和事。那我知道明松也是特别喜欢旅行的人。刚才说了，其实通过拍戏工作去旅行，有的时候真的是不得已啊，你不能不待在那里。 对对对。 走过的地方呢，可能都不由自主。 对。 但是如果有了时间，你愿意以什么样的旅行方式来走一走？你最想用什么样的方式？我知道你肯定 离不了小九，是吧？一定要带着他。 我是基本上走哪都会带着他，包括我去外地巡演，就北京巡演的时候，我去的每一个地方都会带着他一起去。 嗯嗯， 对， 只要明松在，就孩子都在，没关系，他可以咿咿呀呀的。我们听到这个背景非常好玩。 我先怕他吵， 没事。 然后，其实我自己本身最喜欢的方式是相对慢一点的，因为我又喜欢开车，所以我就特别 你是喜欢开车的人， 对。我很喜欢开车， 咱们俩这点挺像的， 一起走吧。 那不行，那就要打架了。我是非开不可的人，你知道吗？ 哦，两个车，两个车可以。 好， 就我也是要非开不可的那种人。 你是自驾这个狂人？ 对对对对。我去年带他去过内蒙， 嗯， 然后我每年都会自驾回烟台给我爸爸扫墓。 哦， 对，然后也会带着孩子一起回去，然后回东北就。一口气开回去12个小时这样的， 太厉害了。 我自己 女孩里面我觉得还是挺厉害的。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那么迷恋开车。 嗯，其实我有一个感受，我不知道你是否同意我这种说法。有时候开车的时候，我觉得开车你看到的窗外的东西在慢慢的向后退的时候，或者快速的向后退的时候，你其实进入了另外一种状态，跟你人生平时的状态不太一样。我觉得我可以把很多事情好像仿佛我已经抽离出来。 嗯， 我在行走或者在快速飞跃的人过程当中，我就觉得我自己跟工作状态，跟我平时可能有一些小小郁闷的状态， 嗯， 是割裂开的。我觉得，哎，我好像是进入另一个空间那种感觉。 嗯， 所以我特别享受在路上那个时间，而不是到达的那一刻。 是的，所以我觉得像我们喜欢在路上的时间的人就特别喜欢开着车。我就不太喜欢坐飞机从这儿呜飞到那个地方， 快速 然后下来，到了之后哦看完了呜又飞回来了 、 我觉得中间这一段其实应该能遇到很多不一样的东西。 我特别喜欢连接的东西， 我觉得这个是最美妙的一件事情。 说到这里呢，明松呢其实他有很多的梦想还在完成的路上啊。 是的。 嗯，跟大家说说吧，最近有什么样的计划？因为我知道你的身边还有一位我没有介绍的嘉宾，一个神秘的嘉宾坐在他的身边，我们还没有认识。 对，我是因为前一段时间刚好小九做了一个小小的手术，需要静养，他不能跑不能跳不能蹦一类的。不严重，但是就是要静养3个月。 对， 然后我就没让他去幼儿园。他不去幼儿园在家里孩子会很憋闷的，而且刚好5岁这个年纪嘛，比较活分，所以又特别巧，之前看到了一些有人开车自驾游全国旅游的这样的一个报道，然后我就特别有冲动，想在他上学之前带他完成这件事情。 他今年 5岁， 5岁，那还有 他其实下半年9月到10月份就应该上学前班了。 那真是这样一上学的话，好多自由时光就没有了。 是的，所以我只有这一段时间。 你特别想利用这段时间带他全国自驾。 对对对，有这样的一个计划，就之前去过的地方我们尽量就不去，去一些没有去过的地方吧。 可是通常我们听到的有两口子的，有这个情侣的，有朋友的，就是相互帮个忙一块自驾出去，带一个5岁的孩子全国自驾。这件事情你考虑好了吗？ 我觉得考虑的太清楚了，你就走不出去了吧。 说得好。 对，我觉得有的时候你做一个决定需要一点冲动，还有一点未知的东西在里面，我觉得这是比较吸引人的。 好，说到这里我们该揭开庐山真面目了。 对对对， 坐在你身边的这位其实是给了你很大支持的人，是吗？ 如果没有他的支持的话，我估计这个可能今年就只是一个想法，不能付诸行动。 大家千万不要误会啊，我们说的支持不是家里的支持啊，家里的支持我们单说，是吧？那这是朋友的， 对对对， 义气的相助。 对对对对对。 来，我们认识一下这位，您给介绍一下。 好，你自我介绍一下。 好，我来介绍吧，韩哲。 对， 好吧，韩哲是做什么工作？ 我是做房车的。 对。房车啊， 对对对对对， 来过的房车的嘉宾有很多很多，我经常会接触到你们房车界的一些朋友们，说不定咱们还有共同认识的一些朋友哈。 太好了。 现在房车的这个市场它很大吗？大家做这样的房车的自驾的人多吗？ 房车的市场在国内不是很大。大概每年的这个也就是4-5千台的这个量，很小很小，还属于小众人群。 小众。 哎，对，小众人群的一种玩法。 就跟漫威似的，还属于小众。 对对对对。 但是这个韩哲说啊，他特别愿意帮明松来完成这样一个小小的梦想啊。因为我们知道，我刚才也说了，一个女人带着5岁的小孩要做全国自驾这件事情，他开始跟你说的时候你是什么反应？ 他刚开始跟我说的比这个事情还是要更让人兴奋的。他说的是要 他说的是要 出国的开着房车， 我明白了，环球自驾，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然后这是哦，我管他叫二姐啊，这是二姐的另外一个计划， 哎，这个名字非常的在某些方面合适， 嗯，好了， 嗯，然后呢，我觉得那个可能难度有一些大，那我们现阶段呢，就是在国内自驾一下，然后呢，把一些开房车出去玩的这些相关的和安全呀，和出去玩得好的这些保障的工作，先逐渐的落实掉，我觉得才有可能我们去国外自驾会玩得更好。 对， 因为出去玩是为了玩得开心嘛。 对，那说到这里问明宗一个问题，你最远的自驾，你刚才说了12小时开回东北是吧？ 对。 比这个还远的你还开过吗？ 那没有了， 没有。 那次是因为年前要躲过那个暴风雪嘛，所以我就连夜晚上8:30上的高速，第二天早上8:30到的麒麟老家，然后中间还去了一趟公主岭，给别人送了一趟东西。 嗯，你一个人？ 我跟我老公一起， 但 中间他可能就开了两个小时。 你跟我一样，每次都是旁边这个人能开那么一小段就可以了，其他全都我来。 对，我不想让他开。 好， 我想自己。 也就是说，自己没有完成过特别远的这个自驾的距离。你比如说刚才提到，不要说是全国了，就可能在3-4千公里这样的范围内， 没有 也没有过，对吧？ 没有， 所以韩哲这么说起来，他其实按你来考量，你的标准，他属于一个什么级别的自驾的这样的人？ 小白。 我觉得二姐属于那种开车的技能应该没有问题，包括他开着我们房车的过程中，我觉得他的安全意识和驾驶的习惯各方面都还是不错的。但是可能他在于这个长途自驾的这个经验上，我觉得还是欠缺的，还需要一些类似于我们这样的人给到一些建议。 对， 在这个过程中，对对对，有些需要注意的地方，尽量规避一些可能发生不好的事情，这种我们尽量 对， 哎，准备做的足一些， 安全第一嘛。 是的，是的，是的， 所以你给了他这个建议之后，明松，你觉得有收获吗？ 有，因为我本来是想，出发，然后就是半年的时间， 用半年的时间是吧？ 对，半年的时间我就走这么一大圈回来，我中间是不准备回来的，然后但是韩总就跟我说，他说你最好是一个月回来一次，第一个月先回来一次调整一下，然后看看自己是不是真的喜欢这种方式，因为毕竟没有开着房车出去过， 对， 之前都是开我们自己家的车嘛，他说这个开房车出去玩跟开自己家的车还是不一样的，你先感受一下，如果你觉得哎这个有意思，没有问题，我还有这个冲动再继续，好，你再继续。 如果是 B 选项，觉得哎呀实在不行，那也就算了，是吧？ 我那也不会，因为我觉得 还是想挑战。 对，这是我今年应该最大的一个计划吧。 刚才明松说这个房车跟其他车的不同，上半段我觉得最后一点时间我们听听韩哲，我们简单说两句吧，你觉得有什么不同在我们开平时自己的家用车和开房车的这个过程？我的感受啊，我因为没有从来没有去开过房车 ，OK， 最多就上过去看过，所以我的感受是它那么大，反正这事儿我是挺害怕的，挺怵的。 明白，主持人，我是站在一个就是房车从业者的角度上给到一些建议哈，可能不适用于所有人。房车首先一点，它的体积，刚才主持人说体积比较大，那它开车的过程中可能就不像一个小轿车那样，开得很随意，你可以理解为它是一个比较大型的这种小巴车，所以说在转弯啊或上高速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一下，因为它是有高度限制的，一般房车都在3米左右，那有一些高度不达到3米的地方是过不去的，它有些限高的地方，这是第一个要注意的，二是房车呢它相对大型一点，它在这个紧急的状态下，比如说速度很快啊什么的，它是就跟大货车一样，它是不能紧急的转弯的，这容易会引起比较大的危险，这是驾驶过程中，除了在驾驶过程中以外呢，其实房车跟我们平常使用的车是一模一样的，你可以理解为它就是一个交通工具，能把你带到那里去，然后呢你可以住在上面，住得很舒服，其他的没有什么，就是规划好路线去一个地方好好享受就可以了。 照你听你这么一说，我也能 一起走吧 确实很羡慕明松，你的职业跟我的职业不一样啊，就是我们的这个在一年当中除了这个一些公休的假日之外呢，其实对我们来讲还是

一辈子离不开书，一天不读专业书就跟不上知识的更新和技术的发展。医生还需要读专业以外的书，扩展视野，丰富人文。读的书越多，越能安安静静地给病人看病，越能关爱和尊敬患者。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欢迎您的参与。 阅读加我一个。 这个时代， 北京更值得我们放声歌唱。 用旋律歌唱新北京， 聚焦新时代， 歌唱新北京。 北京广播电视台正在面向全球征集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多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盐场，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让你选择一样必不可少的物品一起去旅行，你会选什么？ 微单、 地图啊、 钱呗、 SUV、 女朋友、 iPhone。 环球旅行家，旅行规划师，让你的旅行更有计划。 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的环球旅行家旅行规划师，我是张帆。今天我们的嘉宾是演员任明松。明松你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任明松。 还有重点介绍一下你身边啊，给了这个巨大支持的韩哲，欢迎韩哲。 谢谢。 韩哲不是支持他演戏啊，是支持他有一次特别的旅行。 对 啊，刚才明松一直在讲自己在未来的，应该不远了吧。 最快应该是在5月10号之前就可以出发。 对，下个月就要出发的一次旅行。这趟旅行比较特别，刚才我们说了，明松啊带着自己5岁的孩子啊，一起房车自驾，全国自驾。 对， 这个全国自驾这个概念很模糊啊，我不太明白是怎么样叫做全国自驾，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刚才韩哲也在解释嘛，是说，给了他一个建议啊，先走一段，回来然后我们试着感受一下， 是的， 看能不能再继续下一段的旅程。韩哲，你通常说到这个全国自驾的概念，你们是可能有很多很多路线了，是吧？ 是的，是的。 啊，你一般来说，我们全国自驾会花多长时间，走多远？ 一般如果是中途的话呢，大概在10天到15天左右。 10到15天。 10到15天就可以了。因为我们常玩的时候呢，就是去一个地方，把那个地方的周围500公里半径范围内的，玩好玩透。我们不会，走得很长，绕中国走一圈，那种是不建议。那其实那是蛮累的。然后你还不能深刻的感受到当地的一个旅游特色和文化。 一般来说，我们都叫跨越大半个中国，是吧？ 对，那个是更有勇气的事情啊。我暂时还没有勇气做那个。 您走过最远的是？ 新疆啊、西藏啊、内蒙啊、云南、啊、都是要去玩一玩的，都 非常厉害了。这已经是跨越大半个中国了，这不毫无问题了。那明松刚才一直在做一个动作啊，加油。 给自己加油。 你的计划是怎么安排的？ 就是先从本来计划是先到云南，对吧？然后但是现在 五月份出发，先到云南， 就直接奔云南这条线走。然后 从哪条路走？从 我应该会从河南这边下来， 哦、 经过河北、河南，下来。然后这边是哪儿？ 因为一般我因为我有一个自己，因为回老家陕西的时候，我会走的是荆昆。 是的，就是走这条线， 走荆昆对吧？ 对，到西安，然后再过去。 对。 所以这条路你计划是要从京昆一直走到云南，这是第一步。 对对对，原来的计划，现在可能因为时间的问题，到云南的话往回返这时间不够，然后我现在就奔江西去了。 明白了，就是第一站目的地选的太远了，到云南。 对对对对，现在选择在江西，作为往回返的这个点，然后中间途经的这几个省，要去的地方都要去一下啊。 比如呢，你自己特别愿意去的，开车去的地方都有哪些地方？ 其实我想先说一下，就是我带孩子一起走这个事儿啊，如果是自己的话，就完全凭自己的兴趣爱好 啊。这倒是，自己如果是一个人，或者是加一个成年人作伴的话， 对， 就自由自在的，不用那么多顾虑。 对对对，带着孩子，我首先想让他感受一下中国的一些宗教文化，因为我觉得一个人要有信仰。不管是任何一个宗教， 其实对于宗教文化这件事情应该更多的了解，因为文化的部分是不论在任何地方，它都应该是有要有这种熏染的。 对对对对，然后每一个省可能都会有一个比较有特色或标志性的一个寺庙啊之类的，我都会带他去，包括有一些古迹，这样的我都会带他去。就让他先了解一下我们中国的历史，因为我也带他出国玩过嘛啊。但是我想，中国这么大，我们连自己的国家都没有了解透，你怎么去了解别的国家呢？首先你要知道自己是个中国人，你的国家是个什么样子的。 对，不论是对于他还是对于我们本身而言，其实我们更多的人可能走过很多世界上很多国家了，但是其实你要问到咱们自己的很多地方还没有涉足到。 对对对对，所以我希望在这个期间能把这一些能够补上来吧，他能记多少是多少。 哎，你说的是你的意愿哈。他虽然只有五岁，我想他可能有一些模模糊糊的，有一些懵懂的意愿，你跟他交流吗？ 我跟他交流过，就是他其实很小的时候，我带他去过寺院，当时是因为一个朋友的戏在那边开机仪式，他去过，去过之后所有的人见着他都叫他小菩萨，因为小的时候胖乎乎的，特别像一个小弥勒佛，对，所有人都这样 叫他，就是我们俗称叫有福相 啊。然后他又特别有爱心，他就在寺庙里看到那个应该是住持吧，在给一个居士在讲解一些什么的事情的时候， 他有兴趣， 因为大太阳晒得特别热，他就拿他自己的水壶自己跑，一岁半，他跑回去给人家送水去了。 我们通常把这个叫小沙弥。 对对对对对，他很多行为，我会觉得他可能会有一些这样的。 对。其实我们老是在说缘分这件事情，就是小的时候我们其实对很多陌生的事物都感兴趣嘛，其实你也不知道他到底对什么感兴趣，我们要带他多见识，多去接触， 对对对， 这样可能会发现他兴趣点，而不是说到了某一个上学的时期就硬把他摁在那个某一个班里，然后学什么东西，是吧？让他自己去选择。 对，而且我不是特别赞成原来我们的那种教育方式，就是说要全面发展。我觉得每个人不可能全面发展，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你要精通一门就好，你把这一门做到极致就好了。 所以其实你带他，你也跟他有过这样的观察和交流，你会知道他对什么东西可能会感兴趣一些， 对， 然后在途中你会带他去感受去接触。 是的，包括我还想带他吃遍我们中国的美食。 哎，你老家是 吉林？ 吉林，东北人。走这一趟你现在跟他吃的东西，就是在北京吃这个东西啊，我们说北京城里其实全国各地的东西 都 有了， 对， 所以他有没有什么特别感兴趣的吃的？ 他爱吃面，所以我觉得去了山西、陕西这些都，肯定他就没死了。 哎，陕西面好。 好好好好。 你应该是去过西安的。 对，我去过西安，在那边拍戏去过，待过一个多月。西安的蚊子我很害怕。 是你说夏天吗？ 夏天，因为当时我们是在一个老宅里面拍，然后我的两条小腿就是拍了两个小时吧，夜戏。第二天起来我一查，就只有两个小腿哦，大概有将近160个包。 哎呀，我 你能想象什么样吗？ 我听不了这个， 特别恐怖。对，在泰国时候也是被红蚂蚁咬得很惨，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特别招这些。 那跟你一块去的人就有福了。 哎，他们很幸福，他们光着两条大白腿在旁边一点事儿没有，我还穿着长裙，然后一直咬到大腿全是。 所以你是一个奉献的人。 好吧。 其实你刚才说到拍戏在某个地方待，虽然有的时候可能待的时间比较长，但是你因为有工作在身，你有任务，而你们那个没白天没黑夜的，有的时候， 对对对对， 所以其实你会忽略很多身边的东西了，你没有办法照顾到， 去看不了，体会不了。 有的时候就在那个旁边，你有可能就还是接触不了。 他 看看吧，要遥远的看一下。 所以这回你可能有更多的一些计划会深入当地， 是的， 是吧？ 是的， 因为有房车，刚才韩哲也说了嘛，房车有一个好处啊，这个我们经常会在节目里提到。我们一个是说游轮出行，你不用这个管交通工具的事儿，然后你不用管把行李提来提去了。房车其实有点像这个意思哈，就是我们其实开这个东西出去之后，它本来就是一个酒店， 是 吧？住宿问题是没有问题了。 是的，是的，是的。 嗯，但是我就有一个也是自己的小担心吧。我觉得，因为明松是朋友嘛，所以我就想问，那房车现在在旅途当中，在咱们全国自驾的时候，这个途中的设施，它的这个设施的能力，就接待的能力，好吗？能够符合我们的要求吗？ 没有问题。其实我们正常，无论是住酒店，实际上就是两个事情嘛，就是，吃饭没有问题的，你到哪里都有当地的美食，你去感受一下。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那就是睡个洗个好澡，睡个好觉。 那么房车的停，包括它的可能，比如说有一些东西的补给，这个没有问题吗？ 房车呢停的时候的补给就是正常的水的补给，因为我们在使用房车或出去玩的过程中是有用水的需求的，洗洗脸啊，洗洗手啊，洗洗澡，其他的电它是正常的，有太阳能板，在你行驶的过程中就会给电池充电， 哦，是太阳能的， 对对对对，太阳能板呢基本上可以保证每天你的用电量，然后用这个太阳能板就能补给，到位了。如果还是不行的话，你的用电量很大的话，比如说在广州那个地方天气太热了，你空调的这个功率要开到很大的话，它就很耗费电嘛。那就需要接试电，找个地方接试电，那就更舒服一些了。 所以你刚提到接电这件事情，包括我不太清楚啊，我这是随便问，就是这个上下水啊，或者说这些东西，它现在全国的很多地方能有这样的能力吗？ 正常房车是应该停泊在这个 专门的区域是吗？ 对，叫露营地，房车露营地。国内呢现在大范围的在建这个东西，然后可能未来两三年能达到两三千个，现在大概是有600个左右已经开营了。 那么这些可以满足明松这一趟旅程当中所经过的地方吗？ 基本上可以满足，因为露营地它的规划过程中呢，基本上都是在200公里。这个范围内就会有一个露营地， 200公里范围内， 对对，200公里就 肯定 会 有 了，对，肯定会有。但是这次提供给二姐的这台房车呢，实际上它是可以不停靠在露营地，就能让它脱离露营地这个补给，就能享受到这个房车露营生活的。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这台房车在制造的过程中就考虑到它不停靠在露营地。然后呢，因为有的时候是这样，有的时候比如说某个山头，那山那头那景，其实当地人更熟悉嘛，它不是一个景点，可能那个地方的景色很好，很好玩，很值得玩，但是它离城里大概有60-70公里，你来回的这个路程我觉得是蛮浪费时间的。这台房车呢就更适合你，不用返回去住在城里了，或者是找一个地方50-60公里的这个露营地去露营了，你就停在那里，它是没有问题的，它的水量然后以及它的电量足可以支撑我们在那里露营2天。对。 那明松，你是决定在路程当中一直是住在房车上，还是也有住店的打算的？ 应该会也有住酒店的时候吧。韩总建议我，他是说你住2-3天房车要住一次酒店缓解一下，因为肯定住在房车里不会像住在酒店里那么随意，你走动啊活动范围那么大，对对对对，它相对还是有一定的局限，但他的那个房车真的已经很舒服。 所以我就说，我跟他问，我说这个明松是勇气可嘉哈，韩哲怎么就是想到这么放心的就给他了，给他用了，真是。 其实那个二姐的这个原动力已经是有的了，因为我们出去玩，实际上最重要的就是你能下这个决定，基本上你能下这个决定，可能你就有50-60%的这个把握了。 在你看来，下决定这件事情已经决定了很多事情了。 对，这是最难的，其他的可能就是一些经验方面，实际上这就是一个过程，你到达那个程度，经验那是就是积累嘛，而且二姐呢，她说她有计划去做房车的全球旅行，我呢实际上也是有这个计划的，我的孩子今年不到3岁，在4岁半到5岁的时候，我基本上会考虑穿越欧亚大陆这条线，再带他走一圈。对， 明松是5月份出行对吧？ 对，5月初。 那也就是其实下周差不多一周了。